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57页，倒数第六行，于一念前圆满成就者，备行极乐国土之四事无碍，亦多相继言出同时，戒之须弥，设方不离当初，一念变供，三世不可当念，当下即是圆摄无疑，故云华严无异极乐，净土遍受玄妙。这段文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神通道理不可思议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在经上讲一刹那能超过一切诸佛的刹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念时间能够变道，这是还原观上所讲的周边法界而且他们能办事有一些分身只是视线给你看，不能真正办事，那小神通，这个神通管用，他办事，他能供佛，他能闻法所以这种境界我们无法想象不是我们常识当中的事情但是在理上呢讲得通理上就是全是自信，信得的起用，那就是这种境界阿赖耶起作用还做不到完全是自信起用阿赖耶里面的现象就是十法界一真法界就阿赖耶就没有了已经转八识成四智了何况这是妙觉果位上的境界比十报土的境界还要殊胜。十报土我们已经不可思议了这是何况妙觉如来的境界供养诸佛表所心之事之凡佛太多了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而习于一念之间都在一念当中他就圆满成就了这个事情呢就做完了备行极乐世界跟华严一样四事无碍这是四种无碍达到究竟圆满四事无碍不是四理是四事你看一多相继自己本身这是一 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能够分无量无边身，这是多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一句是讲分身，讲化身啊，化身无异真身啊，真身能做什么事？他化身一样啊，言出同时，这是讲时间啊，言是长时间，出是短时间啊，很长时间需要办的事情，他刹那就完成了啊。换一句话说，在他们那个境界里面，没有时间啊。借子那须弥呢，借子须弥，这是讲空间啊，空间没有了，大小没有了，借子小，须弥大，没有大小，小中可以容大啊，大中容小，我们能理解，小中容大了，我们就不能理解了啊！但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看到了啊，一个小晶片很小啊，像电脑用的晶片啊，指甲那么大，里面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这就不可思议了。啊，我在马来西亚，马哈迪长老跟我谈过这个事情。啊，我向他说，佛经里面说的更微妙，一粒微尘里面容纳的信息是遍法界虚空界，啊，用一般的话叫全宇宙的信息，都在一微尘当中。啊，那么指甲那么大，容不大藏经，这太少了，就说明科技跟佛法的时候还不能相比。啊，那么一微尘里头容纳的全宇宙，这全宇宙能起作用吗？能。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境界，啊，那个微尘里面的世界，跟现在外头的大世界无二无别。这个世界并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居然在里头，里头有，一点都不缺。所以普贤菩萨进入里面，也可以参访一切诸佛如来刹土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在一微尘里头，叫一毛一尘啊，一毛一尘里面的世界里头还有一毛一尘，那个一毛一尘的时候依然还是有这个虚空法界在里头，重重无尽，这个科学没想到，这是什么？这是自信啊！所以用中国过去老祖宗的两句话，我们觉得这两句话很有味道。这两句话是怎么说来的？从哪里说起的？啊，他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用在华严经十玄里头啊，这个才能讲得出来。十玄只有华严有，大乘教里头都没有。中国老祖宗这两句话从哪来的？所以我相信啊，老祖宗是 是妙觉如来化身来的，要不然这个话他怎么说得出来？凭什么说的？啊，其小无内，你看微尘很小，里头有世界，那个世界里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啊，没有底，这才叫无内呀。那其大无外好懂啊，这其小无内不好懂啊。啊，无内就重重无尽。啊，法界妙，自性妙。啊，完全是自性所现的现象啊。自性没有现象，能现现象。啊，十方不离当初，这是真的。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在哪里？当初，那一毛是汗毛，汗毛短。啊，一微尘，十方咋呢？在毛短，在微尘，就在此地。啊，当下即是。三世不离当念啊，所以一念能够十方世界通通供养了啊。那我们再换一句话说，一念能遍听一切如来所说之法了，他都通听圆满了。这一念是明心见性的，这一念是大彻大悟啊，十方三世都没有了，就是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个境界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临极限的境界啊，科学家的零极限是什么都没有。大乘佛教里头，这个极限的时候，它什么都具足，活的。啊，活活泼泼。啊，你看上面。一念变供啊，原始无疑。我们从这些地方就能体会到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德行，如来的道理，如来的神通。都没有极限啊，只能用个圆满来说啊，没有极限的，圆满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用没有极限有个多少有一点概念啊，真的是无有边际啊，这里头最重要的回归到当然自信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是一不是二这比什么都重要。佛说一切经就希望我们能够回归自信啊，所讲的不是别的，自性之外啊，诸佛如来一句话都没有啊！啊，千经万论都是性体、性相、性德、性用，全讲自性。 啊，希望我们明白，希望我们肯定，啊，希望我们回归到自己，这不是别人，啊，就是自己。一切诸佛如来是自己心现的，一切诸佛刹土也是自己心现现的，离开自心一发不离，这才叫真心佛。啊，这一部《无量寿经》说的谁？说的自己。啊，就是讲的本心，就是讲的本身。啊，一部《华严》也如是，千经万论无一不如是。啊，所以佛法修学的宗旨、目标，我们就清楚了。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见性就圆满了。啊，我们回归自性，方法不一样，所以有8000、84000法门，那是方法。门是门道。啊，方法门道无量无边呐！啊，四弘誓愿里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哪一个法门都能回归自性。啊，就像一个圆球一样，圆球上任何一点都能达到圆心。啊，我们把圆心比喻自性。啊，这个圆不管大小，啊，圆球面上任何一点都能达到自性，啊，但是这个要直心，如果心歪了就见不到，就偏了，啊，就达不到中心了，啊，所以心一定要正，啊，我们讲用直觉它就能达到，稍微偏一点就达不到。啊，任何面上任何一点用知觉都能达到，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一点是教给我们，对法门要尊重，不能批评。啊，不能说我这个法门好，你那个法门差，不可以这样说法。法门真的是平等，众生根性不平等。啊，我们是哪一种根性，用哪个法门比较方便，道理在此地。啊，可是你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一切都通了，啊，不是通一门另一门不通，不是全通了，所以一阶一切，一切皆一。啊，这总结华藏无异极乐，华藏就是极乐，华藏跟极乐不二啊。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人问我，华严跟净土如何来理解？我告诉他很简单，华藏好比新加坡，这你懂了啊？极乐净土好比是五阶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路啊！我说这个，你从这个比喻上就了解了，是一不是二。啊，最精华的一处，华藏最精华的一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啊！ 阿弥陀佛在那里示现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示现，很相似。他在那里办学，在那里成就，一切众生到他那里去，都圆满成佛，圆满证得究竟。如果我们真知道这回事情，真相信了，还会有妄念吗？每一秒钟我都要尊重你阿弥陀佛，我都不能把时间让它空过。真正做到了精念相继，为什么恨不得马上去啊？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了，那什么？那真相信了。人到那个境界，这个无量寿经可以不要学了，学了没用处了。无量寿经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就是希望你彻底认识了，一切放下，就这一句名号，你就证无上道了。所以乡下的阿公阿婆，什么经都不懂，就那一句他就往生，而且时间不长，那就是用心之专呢。万缘放下了，知道干什么都是造业，都是障碍。只有这一个方法，一条路是直通的，通到阿弥陀佛了。净土遍受玄妙啊，华严的玄妙在净土，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妙极了。法华的玄妙也在里头。宗门的玄妙也在里头。大日如来的玄妙也在里头。乃至于今天讲科学哲学，没有一法不在里头。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全都有了，没有人知道啊。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也不晓得真干，这善根不得了。真念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定成正觉。看语气这样的肯定，第十二愿。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原理分别诸根结尽，若不决定成等者，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些愿的愿文，句句都是决定肯定，所有众生横的说，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 啊，弥陀本愿之大，那就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叫真叫大愿。啊，从众生性质来说，最高的是等觉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最下面的是无间地狱，啊，造作极重罪业的人，有缘全都能往生。啊，善导大师这句话说得好：四土三杯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啊，有很多人自己以为我们业障深重，迷惑颠倒，往生极乐世界大概都是同居土下品往生。善导大师会摇头说：“未必，说不定啊！啊，你是业障极重的人，从三途出来，语言去往生，哎，说不定是十报途上上品往生。全在语言不同啊！那什么是语言呢？语言是说你用心不同，你对于极乐世界的信心，你对于极乐世界的愿心，这个重要啊！你对于三宝，你对于一切众生，那个心态都要算到里头去。啊，真正肯定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自信里头变现的，跟我是一体。这种人，纵然是阿鼻地狱往生，他生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啊？十宝图上上品。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品位下的是太高了，我不敢当啊，太高了不行，我没有资格到那里去，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拉下去了。这个事情不能客气，要直下承当啊！啊，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真话，不是假话了。啊，阿弥陀佛自信跟我们自己自信是一个，不是两个。啊，《六祖坛经》里面说。啊，慧能的自信跟无祖的慧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的。人有南北了，自信没有南北。哎，所以他能开悟啊，那他可以直下承当啊。那别人就是祖师，那我怎么敢跟你比啊？啊，你太高了，太有智慧了，我是迷惑颠倒啊，这就不行了。啊，慧能你不认识字。什么也没学过，那么年轻，你看看，他就知道，啊，自己的自信，跟佛性、跟祖师的性是一个性，没有差别。如果我们有这个认知，往生品位 就高了。啊，没有这个认知不行啊。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放下。啊，放下是包袱啊，什么都是累赘，都是包袱。啊，总的来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放下了。啊，从哪里放起？从身见放起，不要执着这个身是我，这身是假的。身决定不是我，身都不是我了，何况身外之物？啊，于是身外之物有无都不相干，有很好，没有也很好。由于没有是事，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放下了。啊，思想放下，心里还在想，一点也没放下。啊，思想有的时候心里干干净净。我们前面说过，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他真放干净了。啊，净宗跟其他的大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净宗的时候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啊，像禅宗阿弥陀佛也没有，都放下了。啊，阿弥陀佛都没有了，这是阿弥陀佛全有了，两个境界是平等的。啊，他没有那是自圆满的自信，这个阿弥陀佛就是圆满自信。啊，有根本有是一不是二，妙就妙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生意见。啊，生意见就错了。啊，我们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就是上不上下不下，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经教就太重要了啊！啊，方老师当年教给我的时候，重视经教，我们从这个门可以入，啊，禅入不进去。绝对不是初学人能入进去，那要慧能那种根性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慧能之前没有慧能，慧能之后也没有看到第二个慧能，那只有一个，可不能走他的路子啊，那太冒险了啊。教下就是从经教里头慢慢的觉悟，慢慢的明白，只要锲而不舍。啊，这个东西呢，里面尝到乏味才行。啊，李老师在台中38年，没离开呀。啊，在那里教了20-30个学生，真正成就的没几个人呢。啊，什么原因？全心全力摆在这门上面去，你才能尝到滋味。 要乏味呀，尝到滋味就有兴趣了，有法喜了。啊，没有尝到去这个滋味的时候，这是个苦事情啊，天天在读书啊，这读辛苦啊，读到最后没味道了，不想再读了。啊，讲也讲不好，年岁越大，记忆力衰退了。啊，这些现象都是真实的。所以60岁以前就根站不稳，再往上提升很困难。60岁就根站稳了，那你不断向上提升，决定不动摇啊！啊，而且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无我。啊，有我是最大的障碍。啊，有我就有贪嗔痴慢，就有自私自利。就有名闻利养，一大堆东西都带上了。啊，无我无人也不行。啊，无我要有人。我学为人，我为被众生学的，众生太苦了，这就是菩提心升起来。啊，自己不知道苦啊，看到众生苦啊。啊，众生苦，我要去帮助他。我没有德行，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能力，我用什么帮他？啊，那我们想帮助他。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救苦救难呢，要从根上救啊。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迷失自信。啊，所有一切苦都是迷失自信，迷得有前身，有光下。时间有长短，个个不一样，全是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悟来的。啊，佛49年讲经教学，讲的是什么？是破迷开悟。这就是讲经的意义。啊，对初学来讲的时候，还是这个原则，大体大纲领。底下一个小纲领，头一个小纲领，帮助众生断疑生信。啊，这是佛教化众生的第一个目标。首先叫你，哎，你相信了。啊，第二个目标呢，你明白了，那就是破迷开悟了。啊，第三个目标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真干，要落实到生活上，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那就有味道了。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有明白人知道，一般人不知道。啊，跟你境界相同的人知道，境界比你高的人知道。啊，境界达不到你的，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不落实不行的。啊，我看到许许多多人到最后没有成就，什么原因？真的原因就是他没做到，他没有把他学的东西啊变成他的生活，变成生活才有味道。那你们要把《弟子规》变成这个生活的话，你过的是谁的生活？孔孟的生活啊！ 古人讲啊，空言之乐啊，空言之乐谁知道啊？你真正落实，你就知道了。啊，都不能落实嘛。啊，是这个东西很小的东西，小孩去学的，我们哪要学这些东西？错了。啊，小孩学的东西他要全学会了，那他现在学的东西那就有真有深度了。为什么？他变成智慧了。因为他没有落实弟子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所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我们在那里就得不到养分。啊，智慧是精神的养分呐、啊，知识不是的呀。啊，今天这个社会问题，我们是真正参加十几次国际会议，那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在那里才恍然大悟啊，啊，才明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解决问题后头都有后遗症，才佩服东方中国这个老祖宗跟印度那真了不起啊！为什么中国还存在？这个文明古国没有被消失啊，就是他有智慧。智慧从哪？智慧是把这些德目统统落实了，做到了，真受用啊！啊，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时候，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不假了。啊，我真尝到这味道啊！啊，一生感激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没有人指点，不知道。啊，指点的人是关键，你必须对他有信心，真正佩服他。你才肯听话啊！他要不听话，你的本事再高没用，你教不了他，你跟他没缘啊！这是以后我们入佛门啊，看到一些语录，这善知里头有记载。啊，年轻参学的，啊，来参访，见了老和尚，啊，而老和尚会告诉他，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啊，你到某某地方去，你的语言在那个地方，啊，到那里会成就，嗯，他听话，到那边参访。真成就了，那难道这个老师比那个差吗？啊，古人记载的东西很简单呐、啊，啊，肯定到的也，出学人到里面来，一定会问他，这些都不没有记载的、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你是哪里人啊？啊，你家从事什么事业啊？这肯定问这些的吧？啊，你对这个道有兴趣，什么原因呢？啊，问清楚之后，古大德当中，你心目当中最仰慕的那些人，现前在世的这些，你最佩服的那些人。他说出他最佩服的、 最良木的，你叫他去，去跟他分忧成就。啊，他如果说是我对你最仰慕、最佩服，那你缘就留下来，你在我这可以成就，就这么个道理啊。他不是有神通啊，啊，他心目当中最仰、最佩服的，你觉得跟他去，他听他的话，肯定百分之百的顺从，他就会有成就了。啊，他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我的能力比那个更高都没用处，他不会听我的。就缘在哪里？什么人跟你有缘？你最心目当中最佩服的那个人就跟你有缘。啊，老师是实际上差一点没有关系，他只要肯听话。你真干，将来你的成就超过老师，这个常有的，老师欢喜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一代比一代强，老师高兴，啊，一代比一代衰，一代不如一代就完了，啊，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现象，就是一代不如。啊，谭旭法师这一代比不上地心。谭旭法师的学生没办法跟谭旭相比。这一代不如一代。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真做到，就这么一句话。啊，虽然学很多法门，法味没尝到。啊，像吃东西啊，囫囵吞枣，咽下去了，滋味没出来，细嚼慢咽，滋味才能尝到。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要想成功，没有别的，真干啊。啊，在不在老师身边没关系啊。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在中国最早，孟子四书孔子。孟子好学，仰慕孔子，孔子往生不在了。啊，孔子著作还有，他就专门依照孔子的著作，依教奉行。有不了解不明白的地方，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在世的还很多啊，向他们请教。你看他的成就超过孔子在世所有的学生，后人称孔孟啊，称孔子为至圣，称孟子为亚圣啊，儒的沉船被孟子沉船，而孔子那么多的弟子都不能沉船，给孟子沉船。什么原因？孟子真干啊，虽然这个老师不在了，他的教训在。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四书释迦牟尼佛了。这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经留下来的，我要照这个经典真字字句句都落实了。啊，里面所说的道理是我们的意念，所有的教诲是我们的行为，我全做到了。 你就成佛了。你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了。你经只会读，只会讲，不会做，与你的意念没发生影响，与你的行为没发生影响，与你的喜乐没发生影响，那是假的。那就是现在所讲的佛学。你是搞佛学的，你不是学佛。佛学跟学佛了，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学佛真会成佛。尤其是遇到无量寿经，肯定成就，而且成就说不定非常高。同时，这个法门时间不要很长。这个对我们最有利了。教下时间都很长，它跟念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一步一步往上去，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法门难行，我学佛。方老师没有受过这个法门，为什么呢？不相信啊，认为这是释迦牟尼佛度那些愚痴的、没有知识的专门来接引他们的。我们自己都自视很高啊。不甘心在这么低的这个阶层呢人都有这个习气所以我学佛可以说前十年不相信净土。我跟参圆法师住了半年，在普利茅棚里头。这半年当中，他叫我看了四本书。第一个《印光大师文钞》，那个时候只有正序两篇。瑞成书局出版的四册再就一部《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优希大师的《弥陀经圆中钞》，我在山上看这三本他要我把科判用表姐画出来，我做出来，我做出之后我非常惊讶科判一看一目了然从文学上来说，你能看出这种文章章法结构整整齐齐，那真叫好文章你不能再加上一句，可以删掉，你不能去掉它一段，去掉它就断掉了，它接不起来了，才知道佛经之妙从章法结构的，你就体会到它思想体系多么精密，让我们对经典的时候产生敬仰 产生佩服。啊，这是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没有过的。哦，佛门有这个东西，叫叩盼。啊，我在台中跟老师李老师的时候就学做叩盼。啊，叩盼搞清楚了，这个经的大意就明白了，就可以讲经了。这叩盼是解释经的，啊，从思想，从章法结构，从文章，啊，这得下功夫啊。最初学的时候，找短的，不要太长，太长很不容易搞。那时候老师叫我们用什么，用古文观止，啊，都不长，用叩盼方法来看古文观止，行，古文可以，所以说古文文章好啊，啊，叩盼判不下来，那文章就不行啊，啊，那就不是好文章。啊，我过去那些东西丢是没有丢，但是搬了很多次的家都搬不见了，都找不到了。啊，我又做了一部比较长一点的《未曾有因缘经》。啊，那个叩盼我用十行纸写的时候啊，写两本。啊，那还是用毛笔写的。那都不见了，那现在留在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的刻板。啊，这个刻板的底子是黄念祖老居士给我的慈州法师。啊，最早对这个经的刻板。啊，最早这个经是37品。啊，以后重新汇集，啊，改成48品，我们现在用的本子。啊，叩盼是越细越好。啊，那么这是讲的方法了。所以学佛我们深深感触，为什么这么多人学他不能成就，对这些基础东西疏忽了，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殊不知真是就在这个日常生活啊，不能把它变成生活，变成思想，你得不到受用。啊，寄送他的文没什么用处，只有在生活当中，啊，变成理想的时候就有悟处。这个悟处呢，悟处能解决问题。啊，一切人事物我们碰到了，哎，你就有很妥善的方法来解决，这是智慧。啊，我们这些年来有缘，啊，接触到这个社会的问题，啊，参与这国际会议，出席的人都是学者专家， 用现在的话说，都是社会精英，名教授。啊，从政的高级官员，遇到问题，我听听他们的方法，就很清楚啊。啊，我们有缘参与，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事情与我们这出家学佛，风马牛不相干呐。啊，移民到澳洲才碰到这个缘分。啊，不过我们在这个之前做了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就这个因缘的源头。啊，我在新加坡2008年、2009年把新加坡的9个宗教团结起来。啊，这一桩事情做得非常好。啊，新加坡当时的总统王鼎昌，啊，对这桩事情非常赞叹。啊，我们见过几次面。啊，对新加坡社会的安定起一定的作用。啊，宗教徒与宗教徒之间能和睦相处，能互相协助。啊，这从这个缘是从这开头的，这源头啊。啊，我们学的东西用上。实际上都很简单，告诉大家。啊，就正如新加坡当时曾思森部长访问居士林，在居士林吃饭，他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新加坡宗教理事会。他们有组织，50年，历史悠久啊。每年呢，这些宗教的领袖们过年一次聚餐，每年就这么一次，平常都不往来，个人搞个人，50年都是这样。我们去的时候，真的起了作用，啊，互相往来。而且往来很密切了，啊，每一家大日子大活动，通通请客，请其他宗教通通来参加。啊，2000年，新加坡天主教这个圣诞夜，啊，望弥撒，邀请我们居士林。50个出家人穿袍大衣在他们的教堂参加弥撒，他们看到都呆了，啊，怎么那么多和尚在这里面？宗教是一家，很有味道。啊，宗教因为有纠纷，这都是有误会。啊，误会怎么起的？彼此不了解。啊，就正如我在台中遇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啊，居士的身份跟李老师学经教。啊，遇到这个基督教这个信徒，啊，他也是好意，没有恶意，啊，人也是个好人，啊，不知道啊，这批评呢， 把佛教说的一文都不值啊！啊，他的教堂就在我们各河，各个柳川的，我们在南面，他在北面，很近，走路大概五六分钟啊。那个教堂啊，以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啊！所以我告诉他，经典要学习，要真正理解啊！神圣留下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好的长处、优点，要不然怎么能传几千年？难道几千年当中没有一个明白人，都是糊涂人吗？都是迷信吗？不可能啊。啊，几千年都没有被人揭穿，你能够揭穿真了不起啊。不能不佩服你啊。可是你说的要是你要内行你一定把经看懂了，经里头哪些毛病挑出来来问。啊，我在学校念书南京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这同学是老朋友，抗战期间在贵州，我们同学他是南京人，以后胜利之后我住在南京，我就住在他家里啊，他一家人对我非常好，兄弟姐妹七个，就小朋友多啊，他是老大啊，他家里三个宗教啊，老祖母念佛的，妈妈是基督教徒，爸爸是回教徒啊，所以在饮食方面就很难协调啊，但是彼此互相迁就啊，还有中国伦理道德的底子啊，所以这一家还过得去，多元文化了啊，我对于伊斯兰教的一些知识是从他爸爸那儿得来的。啊，中国的伊斯兰已经被中国文化影响了。啊，因为他们非常尊重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他们非常尊重。融入他们经典里头。所以经典这一部分中国古兰经有，外国没有。啊，所以印尼爪哇那些回教徒是郑和传过去的，有中国的文化在里头。苏门答腊就不一样了，苏门答腊从这个东欧传过去的，啊，那里就很强悍，爪哇就很肉火。啊，他带着有中国传统。啊，你不好好去学，你不知道啊，真认识了啊，我的心就定了。啊，佛法里头讲心，跟宗教讲心不一样。啊，我在美国碰到一批基督徒，啊，来找我。啊，净土宗是信放在第一，他说我们基督教也是信摆在第一，我们一样啊。我说不一样，他说为什么不一样？我说你们第一个信什么？信上帝。哦，我说这就不一样了。净土宗第一个相信自己，那怎么会是一样的？那相信自己本来是佛，这就代表。然后这第二个才信阿弥陀佛，才信释迦牟尼佛，他摆的第二个信他啊，第三个信理，第四个信事，第五个信因，第六个信果，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你们除了信上帝之后就没有了 啊，所以一定要接触，多接触，多交流，啊，多互相啊分享，大家就明白了。明白之后就踩长取短，这个踩人家长，舍人家短了，充实自己。啊，我们自己才能向上提升。啊，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来增上我们的信心、愿心，这很大的事情。啊，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天。啊，认真向经典学习，我们的心愿就坚定坚固，我们这句佛号就会相应。啊，心愿不坚固，这个佛号很不容易相应。大势至菩萨讲得很精要，度摄六根，尽念相继。那六根摄不住啊。净念不能相继，常常中断了。啊，这个都是什么？教理基础不够，又不能像这些阿公阿婆那么老实。那个老实很可贵呀，他什么都不懂，但他那个信心坚固不动啊。那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往生的品位我们无法估计，那真的是语言不通啊，决定不能够轻视。啊，我们看注解，此第十二愿名定称正确愿，往生者决定成佛。这语气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正显弥陀之本心。啊，弥陀的本心本愿没有别的，就是帮助这些人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说唯一一佛乘。啊，他教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佛乘，用这一句佛号成佛。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本来是佛，现在又念佛，这不就直接成佛了吗？成就全在念头。你的意念是菩萨，你就成菩萨；你念佛就成佛；念天你就升天；念贪就是恶鬼；念嗔恚就是地狱；啊，念愚痴那就是畜生；啊，念无戒就是人道；念舍善就是天道，不就是念头吗？念什么成什么了？那念佛当然成佛啊！所以《华严经》上有证明啊，舍利菩萨，地地都是念佛啊，那给我们做证明的。舍利菩萨往上去就成佛了，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的。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舍利菩萨了，啊，地地不离念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就定了，它有道理在，它不是随便说的。啊，那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不是极乐世界这个佛的名号啊？是的， 那我为什么念他的佛号名号？你要晓得，他这个名号是所有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而且是自信的名号。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翻成中国的意思，它不是不能翻，可以翻的，就尊重不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我们的本性就是无量觉啊，所以你要晓得，它是我们本性的名号啊！啊，法藏成佛，他就用这个做名号，念他的名号就念了本性呐、啊，自性佛。而且这个名号是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号，啊，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啊，这个意思要懂，这不是专念一尊佛，所有一切佛全在其中。啊，但是又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一就成功了，二就有分别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自然成就。啊，所以最怕你有分别。啊，阿弥陀佛成佛，念他的名号，那我念释迦牟尼佛不是行吗？30年前。我初到香港来讲经，啊，跟常怀法师坐在一起，他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学天台的，我到天台精舍去看供养的释迦牟尼佛，三圣，啊，迦叶阿难，啊，他每天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那时候我念阿弥陀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现在也念了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是念自己啊，不是念别人啊。啊，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是表法的，佛的名号是表现的，菩萨的名号是表修的，哪有名号？老子都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号是假的，千万不要执着名思想。啊，《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就教我们，啊，读经、听教，听教就听讲。啊，有三个原则要遵守。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啊，那读经呢，不要执着文字相。第二个呢，不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阿弥陀佛是名字，观世音菩萨也是名字，华严法华全是名字，别执着。最后一个，不执着心缘相，心缘是。看的这个，哎，这什么意思？错了，他没有意思。真的，一点都不假。佛讲经，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哪来的意思？啊，江本的水实验，我们用爱心。把这个爱的这个意念传给这一杯水，啊，谁知道它反映出来的这个结晶呢，非常之美。那个结晶没有通过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没有，自然的， 所以佛给我们示现是自然的，法而如是，佛所讲的一切经论也是自然的，没有通过心意识，所以我们用心意识是永远不能理解它的。啊，不用心意识就懂了，都自信流出来的。你要用真心，你才能看得出来，用妄心看不出来。真心去看怎么样？没意思。啊，没有意思当中有无量意。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历代祖师讲经说法，他怎么讲的？无量意怎么讲的？七合现前当机，帮助他起心，帮助他觉悟。哎，这两个目标达到了，经法功德就圆满了。所以这个经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活的啊，它不是死板的啊，怎么说都圆啊，你要是没有欺辱的话，怎么说都是错误。啊，所以经要悟啊，悟了之后啊，讲就讲圆了。啊，样样方方面面全讲得通啊，活的它不是死的。啊，中国文字妙啊，中国文字不能改啊。啊，现在的繁体字可以用。啊，但是这个先讲繁体字，我们通常讲正体字。啊，正体字的时候要学。啊，简体字呢，大家都用简体字可以用。可是你要是研究中国古籍，一定要原文。古籍翻成这个简体字，意思都没有。因为中国文字这个符号啊，里头含的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造文字是根据六种方法，叫六书。啊，而中国文字里头六书里最多的是会意。看到这个符号，你不知道怎么念法。啊，但是你能够看出它的意思。啊，你看思，我讲思想，这都会意。啊，思，心上面一个田字，那个田是什么？一个一个分别。思是分别。啊，想呢？想是心里头有相。啊，我想一个人，啊，心里头有个形象在。心里头有想，啊，思是心里头有分别。啊，我们讲中枢，你看那心的中是什么呢？不偏不斜，这有意思在里头啊！你看到这个，你就晓得它是叫什么意思，表什么意思，你就懂啊。不会念没有关系，懂它意思，真妙啊！你把它一改，意思全没有了。啊，所以不能改。啊，中国文字是宝啊，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说智慧的符号。啊，这是外国文字里的所没有的。啊，智慧的符号只有这一家。啊，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全世界都会通用文言文。为什么？文言文里头有宝， 他要不要？他要要，不懂文言文，这宝你就得不到。中国这个宝就是四普全书，四库会要。这是中国，这是千万年那些有智慧的、有大德行人的，他们智慧的结晶，方法的总汇，经验的总汇，都在那里头。啊，文言文是一把钥匙，你能够拿到了，你就能够开启这个宝藏。啊，智慧的宝藏。啊，那不懂怎么行呢？啊，文言文想学文言文，用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学会。两年专攻。啊，专攻的方法，读100篇古文，啊，最好是能背诵。啊，能讲解，啊，以前李老师告诉我们，熟读50篇古文，你看文言文没问题了，你可以读诵。啊，如果熟读100篇文言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民国初年。学生，小学生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院写不出来，写得真好。那他从小背书啊，四书五经的他都会背，将来写文言文一点不困难。啊，所以要背的东西，最好在12岁之前。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完全让他背诵，全背过。到13岁之后再开讲。你看中国教学的方法，啊，他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先不讲啊，就叫你背啊。啊，背的标准，看你自己的能力。啊，从前的书本也是非常符合科学。啊，木刻板，一面10行，1行20个字，无论哪个地方刻板都一样，所以说第几行第几个字相同的，太方便了。现在的书不行啊，你要找哪一家出版的，还在第几版，那它常常不一样啊。在中国古书是一样的，啊，非常整齐，啊，它没有标点符号。啊，标点是自己去选。啊，小朋友，记忆力最好，就用他的记忆力。该记的，这一生要记的，全部都在12岁之前完成。啊，念到之后，到70、80岁都不会忘记啊。写文章引用，这些经典，这随手拈来呀，不要去翻了，他都记住啊，哪有像现在这么苦啊？用多少参考书啊？在从前不需要啊，李老师就受过这个苦头，就受过这个训练，所以他写东西、写文章引经据典，他不需要找参考书。我们很佩服啊，你要晓得贵砖头贵来的啊，背不出法规贵砖头啊，你不敢不用功啊。啊，现在没有贵砖头的了啊，也从前这严师出高徒啊，老师严格啊，真罚你，真打了。 啊，现在不可以了，现在有人权，不可以侵犯人权。啊，侵犯人权，学生会告你，家长会告你，所以现在老师不敢教，父母也不敢教，父母也严厉教小孩。在美国，邻居看到了，打电话给警察，那警察来说，你怎么会虐待儿童？没有法子。啊，有些中国人父母小孩不听话，把他开车开到旷野，狠狠打他一顿，然后再把他拉回来，邻居看不到。啊，所以一个人，你看在古时候那个时代，方法啊，这些理论大家都懂得，家家都教。啊，世世代代中国人才百出啊，都是神仙。啊，现在把这么好的东西丢掉了，这真可惜。啊，我们有义务，有使命，要把它恢复起来。啊，我听说现在国内也有真的有觉悟的人，想做啊，做实验，先做实验，实验成功了，大家就说，哦，这种教学真好，真管用，慢慢才普遍。啊，这第一个做实验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那把底下的孩子全都救了啊，这功德多大。啊，什么都要做榜样，学佛也得做榜样。啊，不做榜样不是学佛，你自己不会成就，你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情。啊，一定要自己做榜样。啊，求别人难呐、啊，中国古人说的，登天难，求人难。啊，求自己不难呐、啊，求人真难。所以弥陀本性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帮助众生成佛，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啊，什么众生都度，只要有缘，而且缘就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就有缘。啊，你相信，你愿生净土，啊，你真肯念佛，啊，这种人就是有缘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佛就真帮助你，啊，愿文章种，愿离分别诸根寂静，这送一点。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个经文也是唐语的。啊，念老在这些地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明这个句子不是夏莲老自己造的，全部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啊，前面两种汇集本有时候把字改掉了，他一个字没有改，完全是原文。啊，这就让我们对他这个本子生起信心。啊，原理分别诸根寂静，这两句重要，这两句就是 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度舍六根，远离分别就是度舍六根。啊，净念相继。啊，诸根极净了，这才有净念呢。用清净心念佛了，管用啊！啊，经上说的很多，心净则佛土净。我们往生净土，真正的道理就是心净则佛土净。我们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心静下来了？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啊，念佛的方法。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清净心念出来。啊，我只有这一句佛号，有杂念了，赶快佛号提起来。第一个念头是杂念，第二个念头是佛念。把杂念放弃了，这叫真念佛，会念佛。啊，就是用这一句佛，这个念头取代所有的杂念妄念，就这么个意思啊！因为杂念妄念断不掉，我们没有禅定功夫断不掉，就用这个方法啊，用一念除一千念。这是第一步功夫啊，一切妄念都没有了，这叫功夫成片，念佛功夫成一片，里头没有杂念啊。这个是念佛三昧最初的阶段啊，在佛法里也叫做功夫成片啊。那有这个效果的时候，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我只有佛念，没有杂念了啊！说实在的话，想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去，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我想早一点去，真心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啊！因为他相应，有杂念在里面就不相应啊！你念佛不来，没有杂念，你念佛就来啊！静与静，其感应道交；静与杂，它不其感应道交啊！佛虽然知道，我们不管是杂念是静念，佛都知道。啊，净念他来，杂念不来，为什么呢？你还有业障，你还有习气，你还有烦恼，啊，你必须在那里还得去折磨。啊，到净念的时候呢，你的业障烦恼啊可以放下了，他真帮助你啊。啊，接引你到极乐世界，这些道理我们都搞清楚啊，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的第一桩大事啊，告别的都在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我们搞错了啊，这么单纯，这么简单。这才是无上的妙法啊！我们这一生可以说预言是非常殊胜的，不往生叫冤枉啊！不但往生呢，高品位往生啊！啊，不希求高品位，自然品位往上升。那为什么呢？心清净呢？我还有个希望，我要增高品位，那还有个妄念在里头。 那个妄念就是障碍。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切都交付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按什么品位，我都欢喜。不要自己去有意见，哎呀，我要这个又要那个，不要去给阿弥陀佛分别这些东西。什么都听阿弥陀佛安排，又何况极乐世界？虽有品位，这个四徒三辈九品实际上是平等的。从得的身相就完全了解了。身相平等呢？观经上所说的，你到极乐世界是什么身相？身体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一丝毫都不差。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这个经上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对当时印度人说的。不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观经上讲清楚了，讲明白。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这个相啊。真正要想了解极乐世界，就是这一品经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在极乐世界愿愿都落实了，愿愿都兑现了。阿弥陀佛全是为了我们，这是我们的大恩人了，真的不是假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谁对我们恩最大？阿弥陀佛。我们怎样去报恩？听话念佛往生就是报恩。遇到不肯干，肯干不认真，这是辜负弥陀的恩德了。明明我们遇到了就能成佛，为什么不干？还在六道里头受苦。还要造六道的因，真错了。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是求净业，打个妄想是造六道的因呢。我们今天每一天造六道的因多，正念的少，这力量不够啊！尽可能把这个外缘丢掉。我要好好念佛。我要好好的学经教。学经教也有功德，自利利他。自己断疑生信。断疑开悟。所以愿文这两句很重要。我们要远离一切分别执着。什么都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一切随缘，什么都好，不要去计较。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上住的时间长与短根本不相关。心里头没有这种牵挂，明天往生很好， 过个十年二十年也好，啊，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他真照顾你啊。这个人有信用啊，现在世间人不见得有信用啊，最可靠的就是阿弥陀佛，说话算话。啊，我们合理如理如法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啊，所以老实念就对了，就没错。啊，我们再看底下，至于未已，啊，康僧铠的本子，这个经文在尾。不住定居，彼灭度者不取正觉，啊，这是唯一的经文。善导大师设唯一时，多以唐仪作之。啊，善导大师解释《无量寿经》那个经文，就参考了唐仪。并于此愿呢，立了四个名称。这善导大师说的：一名彼之灭度愿，灭度就是涅槃。啊，灭是灭烦恼。啊，三种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统统灭了。度是度生死，六道生死，十法界的生死。啊，十法界是变异生死，六道是两种生死都有。啊，这叫灭度。二明呢，真大本大涅槃。啊，涅槃是梵语，有灭度的意思。啊，但是中国人一般喜欢用圆寂，圆是圆满，寂就是寂灭。啊，寂灭跟前面意思相同。啊，就是灭度，但是圆是功德圆满。智慧圆满，相好圆满，这意思就更广。啊，如来果地上没有一样不圆满。啊，正大涅槃圆。第三呢，无上涅槃圆。无上涅槃只有妙觉，才成无上。等觉以下都有上。啊，那前面正大涅槃呢，圆教初住就证得了。如果要是无上涅槃呢，那只是妙觉，等觉以下不能成。啊，一名住相正果圆，这一愿是完全讲妙觉如来度化众生的德用啊，他住相啊，啊，住相就是实现，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应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众生觉悟，就用什么方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定向可得，啊，这个就是楞严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心应量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 啊，这是说妙觉如来跟一切众生感应道教的作用，诸相证果。啊，你看，虽然诸相它证果了，在一般诸相没证果，它诸相证果了。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诸相，但是他证果。啊，证果是什么？就是说，他虽然有相，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证果。啊，菩萨诸相没证果，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阿罗汉诸相没证果。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就是他不执着了，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得不起心不动念才叫正果。这个果是妙趣。啊，不识十报土的法身菩萨。啊，这个果是讲究竟果，无上的果位，真杰赞曰：“高祖啊，真杰是日本人做的，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重啊，善道大师的学生，好像是君弟，愿名太经愿意。”说善导大师定的这四个名词啊，真的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把这一愿的意思通通都显示出来了。经绘本取唐仪之文，又以定成真正觉为愿名，真符合善导大师之意。啊，这个愿名用鼻称正觉，这是善导的意思。善导大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称正觉第十二愿，光明无量这第十三愿，寿命无量第十五愿，祝佛称叹呢第十七愿，深念必生第十八愿等五愿为真实愿，视为四十八愿之心要。啊，这就是善导大师给我们说的，四十八愿哪几愿最重要呢？这五愿，五愿最重要。五愿里头要选一愿呢，那就是生念必生啊，这是许许多多祖师大德了都说到的，是生念必生的，这个是无比殊胜稀有的大愿啊，让什么呢？让所有念佛人呢信心十足啊，不要怕，我现在念很乱了，这功夫不得力了。记住，临终前生念决定的事。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提醒一个临终助念的重要。怕自己一生呢心散乱。啊，临命终时咽气的时候，那时候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我是。啊，所以送往生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明理啊，现在送往生很多不晓得这个道理啊，误了大事啊，这个都有果报的啊，不论是有意无意都有因果责任。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请坐。今天是龙年元旦，我们早晨呢，跟诸位同学一起学习善导大师最重要的开始。这个语言也非常有意义，殊胜吉祥。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希望度过这一年的安定和谐。请看《大经科注》第458页，458页第八行，我们看第八行。善导大师于48愿中称定称正觉，这是第12愿。光明无量，这是第13。寿命无量，这是第15愿。诸佛称叹，这第17愿。圣念必生，这是第18愿。这个5愿呢，真实愿。换一句话说，这是48愿的核心。这48愿的心要啊，可见此愿呢，是使弥陀弘誓之心髓。此愿就是指我们现在学习的第12定称正觉，决定正德，华严经上妙觉如来的果位，这是究竟圆满佛果，一生可以证得，无比殊胜稀有，确确实实84000门里头没有，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这一点了，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完全坚定了，决定不会动摇。只要信念不动摇，这个佛了，你就成定了。欧益大师说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念之有。品位高下呢，是在念佛功夫的前身。真心切愿，你就决定得生。那么你念佛念得越认真，越相应，品位自然不断向上提升。真干，肯定其他全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个5愿是48愿的核心，48愿的最重要的5愿。所以念老师，可见此愿，摄是弥陀弘誓之心髓。这个此愿就是指定称正觉。彼佛本怀，彼佛是阿弥陀佛， 本怀就是他的心意，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意，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这还得了吗？啊，就从这一句里头，我们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大恩大德，再找不到了，一个众生都不舍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我们有分别心呢，有执着心呢。这个人我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阿弥陀佛没有啊，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是平等，帮助一切众生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这是弥陀的本怀，也是一切诸佛的如来的本怀。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切如来本怀让阿弥陀佛来落实，没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没有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弥陀这个诸佛本怀也不能兑现。于是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对弥陀感恩，所有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像我们一样的感恩。为什么呢？他能够帮他们的本愿落实啊，你能够体会到这一层呢，感恩的心才能生起来啊，这个是自信里头第一德啊，能生出来好啊。为实现此愿呢，乃由生念必生的殊胜大愿。生念必生这一愿，又是这五愿当中啊最重要的一愿。啊，四十八愿当中选一愿，那就是生念必生；选五愿，善导大师替我们选出来。现在人麻烦在哪里了？感恩的心生不出来，很想生出来，就是生不出来。啊，你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感恩心自然生出来了。啊，不能不感恩的。往生的人感恩，不往生的人看到了也感恩。啊，实在讲太伟大了，从一切诸佛如来的都找都找不到啊！啊，我们今天在元旦，第一个时辰都到这一步，这个。这一句经文啊，善导大师为我们挑选，这是非常吉祥的预兆，也许我们这一年灾难年可以平安度过啊，真的感恩的心就能度过。我们要学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这样看法啊，恭敬心就能升起来啊，谦虚惭愧自然就跟着起来了。 众生依此最简最易又极圆极顿之进入念佛往生，则皆可成佛也。你看这个四行经文多重要，这个四行由阿弥陀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张家大啊不这善导大师说的，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这都是诸佛菩萨摩诃萨真实教诲呀！啊，众生要没有这个最简单、最容易，不能成就啊。最简单、最容易的，它不是极圆极顿的，这还是遗憾了。最简单、最容易，又是极圆满、极顿超，这个不得了。这个太殊胜了，对，念佛往生就能成佛，必定成佛。啊，所以立根上上根人听到这句话，他就老实念佛了，万缘放下，就跟莲池大师晚年啊。晚年觉悟了，明白了啊，所以他才讲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你们哪个愿意搞，让给你，不搞了，退出了。八万四千行，绕于他人行啊，那些法门你们喜欢的欢喜，你们去走，我不走了，我也退出来了，我专念佛求往生。我们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莲池大师啊，第九代是欧耶大师，比莲池大师更转更紧。你看他给弥陀经做的注解要解啊，老师是莲池做了疏钞，疏钞分量太大了，他搞一个最简单的要解，虽然简单，文字虽然少，内容超过了莲池大师所说。你看印光大师的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一句话里头的含义，要解就超过疏钞，疏钞不能超过要解。即使诸佛再来亲自给弥陀经做过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赞叹到极处了。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演培法师也是老朋友，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一生功夫都用在经教上，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太虚往生之后，他一直应顺法师， 有一天请我吃饭，我记得那个餐厅叫林芝。就是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印光大师对药姐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印光大师赞叹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那我们就知道，欧耶大师不是凡人了，肯定是再来人了，不是阿弥陀佛，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要不然药姐不可能做得那么好啊。他后头有个跋文呢，9天写成功的。真的把阿弥陀佛的心愿本怀显示出来了。我们看下这一段愿文中分别分别者，思量识别住思于理，曰分别分别是用第六意识以虚妄之分别为体现，即妄于无分别法上之上而分别我于法，故称之曰，故称为分别之惑。断此分别之惑，谓之无分别智。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分别是第六识，第六识、第七识是阿赖耶起的作用。阿赖耶称为本识，它是根。前面七识是阿赖耶起的作用。阿赖也是妄心，所以这些都称之为妄惑，它不是智慧。大乘佛法教我们远离分别，楞严经教导我们舍识用根这个舍识用根是用根中之性不要用根中之识眼根的识叫眼识，耳根的识叫耳识。那翻过来，我不用这个识，我用眼根当中的心叫见心，耳根是闻心，用六根的根性，那就成佛了。楞严经有新旧两类的注解， 啊，旧的柱子就是焦光大师以前的，焦光大师跟莲池大师同时代，啊，明朝万历年间人，啊，万历皇帝有福报，好像做了40多年皇帝。啊，旧的一派完全用天台三执三观来解释楞严经上的奢摩他三摩禅陀，用心意识，没理性意识。啊，焦光大师他提倡舍识用根，啊，不用心意识，心就是阿赖耶，意就是莫那，识就是第六意识。啊，不用这个东西，用六根的根性。啊，根性就是见闻觉知，这是根性。这是自性里头的东西，这不是实。啊，迷了之后，见闻觉知就变成八识。啊，八识从这来的。啊，见闻觉知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你像江本博士做水实验，那个水是见闻觉知，那他没有八识。啊，他是见闻觉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教导我们学楞严，楞严经上佛讲的是舍识用根。啊，过去这些大德们错会了意思。啊，这是因为古大德楞严经没到中国来之前，就曾经说。世尊说过这么样一部经，啊，里面讲的内容跟天台大师讲的三执三观呢很类似，啊，这个说法呢，这给中国人很深的印象，所以楞严经到了中国都用天台大师三执三观来解释。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这个看到天台大师的三执三观，非常佩服。啊，说他跟佛在楞严会上讲的很相应。啊，其实楞严讲的更精彩。所以焦光大师重新做楞严经注解。叫正门，他注解名字叫正门，啊，主张舍识用根，但是这个难啊，用天台三智三观容易啊，啊，舍识用根，舍第六意识不分别。学第七识不执着，学阿赖耶识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什么境界？这是禅宗明心见性的境界，太高了，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啊，像《坛经》所说，上上根人呐。啊，用心一时呢，上中下三根都可以修。啊，舍识用根呢，那就变成上上根了。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楞严不是一般人修的。 啊，密宗取了楞严经，因为楞严有无慧楞严神咒。啊，神咒是佛的秘书，经是佛的显书。你要问楞严神咒什么意思，就是楞严经。啊，邪密圆融。啊，在大乘教里头有所谓成佛的法华，法华经讲成佛的，楞严经讲开智慧的，开慧的楞严啊，开慧就成佛了，成佛就开智慧了，这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我们学能不用啊，八十最好。啊，所以我说过好几次，我到了晚年呢，我才真正明了，真正欣赏。那乡村里头不认识字的老太、老阿婆、老阿公，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为什么呢？他们是实用根，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何以知道呢？你问他什么，他对你的笑眯眯的阿弥陀佛。讲什么也是阿弥陀佛，说善的阿弥陀佛，说不善的也阿弥陀佛，他出一句阿弥陀佛是什么都没有，他用根不用实啊！这是什么人呢？大彻大悟的人，他真的是大彻大悟啊！六祖大彻大悟，给你说一篇大道理，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所有的大道理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之中。问题就看你懂不懂，你会不会听，他全给你说出来了，比六祖说的还圆满，还周到，一点不假了啊。李老师跟我说多少次，他很想学，没学对，没学到啊。啊，古大德了，有明白人了，啊，说这种是愚不可及，他那种愚我们做不到，我们比不上他。那个愚是什么呢？大智若愚，那个愚跟大智两个化是平等等线，大智是两种表现。啊，一种像释迦牟尼佛四十九经讲经说法，一种就是这老太婆啊，她没那么多啰嗦，就一句阿弥陀佛对付你。啊，你跟他说什么，全是阿弥陀佛。你不说，他也阿弥陀佛。这种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十报土，上辈往生。啊，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学得会，能学会超过李老师了，李老师没学到啊，那才叫真正的老师，听话真干，这六个字做到百分之百，打一百分满分。啊，释迦佛慧能大师也是满分，他们是平等的啊， 真真不可思议。我们要认识，不能看错啊。所以分别，虚妄分别为体性。这个虚妄之分别体性就是阿赖耶，即妄于无分别法之上。二分别我与法，我是正宝，法是依宝，就是还原观上讲的其二有。法是法界，法界是我们的依宝啊，宇宙是我们的依宝。我是正宝我之外所有的人呢，那是我的依报。依报里头有人死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属于依报。所以经上讲的依正庄严，这个里头正最重要的是自己。如果是正报是阿弥陀佛的庄严，与我不相干，就没有意思了。我这才重要啊，正报是我啊，不是佛啊。说阿弥陀佛，我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智慧一样。神通一样，道理一样，相好一样，没有一样不是相同的。极乐一真。这是你真正懂的这个意思。如果只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是万德庄严我们跟他不一样。你把经义错解了那我生到极乐世界，我跟他不一样，跟生在这个世界有什么两样呢？我们要不要去往生呢？无所谓了。如果生到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生到极乐世界，我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那这个我非去不可我不能不学。我在这个世界修成阿弥陀佛的样子要到什么时候无量劫。我往生极乐世界几年时间我就办到了。这一条经路怎么能不走还要走弯路。那就错了。一切法里头只有这法是真的，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世界上这过往，美国现在最大了美国的总统在过往里讲小王小小王又何况总统不能算是国王任期只有四年的。 啊，在位的时间很短呢、啊。啊，即使连任一任八年也不长啊。王不一样，康熙做61年，乾隆做60年，让位个儿子，自己做太上皇，一辈子的，没有下台的时候啊，哎，那才叫王。啊，事出世间事情都把它看清楚、看明白。断此分别之合，谓之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妙观察智。啊，转八识成四智啊，这第六识啊，妙观察了。啊，第七识是执着，不执着就平等心智。啊，人要什么时候平等呢？不执着就平等了，执着没有平等，分别没有妙智。妙就妙观察智，没有妙智。啊，转八识成四智，大家都知道。六七因上转，五八是果上转，五八你没办法转的，它是跟着六七，六七转了，它自然就转了。六七不转，它不会。你也没办法转它啊！阿赖也是大圆镜啊，光明遍照啊，那个转过来是无量智慧啊，啊，无量智慧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那是体前面是起作用，妙观是作用，平等是作用，尘所作是作用，啊，眼耳鼻舌身变成成就所作，无量无边功德，啊，所以用功就用在六七，换一句话说。就落实在不分别不执着。如果说不分别不执，那我便不是变成白痴了吗？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嘿，白痴好啊，你不愿意做白痴，所以你要当凡夫。你要愿意做白痴，哎，他真的是白痴。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不问他的时候他无知啊，般若无知啊，你问他就什么都知道，无所不知。为什么呢？智起作用啊，不问他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就是大涅槃的境界清净极灭那是自性本来的样子啊！啊，梵语叫涅槃啊，自性本来的样子啊，起作用外头有缘问或者是有疑，自性有感，叫感应， 众生有感呢，自信有应，则感应。应的时候无所不知，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他给你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圆圆满满，帮助你开悟。啊，他的示现跟他的说法，微妙到极处。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实际上呢，他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这是不思议的境界。他给我们说法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不能说他有数，你也不能说他无数。你要是用不起心不动念去接受的话，你全懂了。啊，他是从自信里头自然流露的，我们用分别执着心去接受，接受过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我们如果也用不起心不动念啊，一心沉静来接受，那是智慧。这个智慧叫什么？叫你开悟啊，悟有层次不一样，对方没有，这个一定要知道，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多少沉静，有多少谦虚恭敬，你能够得多少？你有十分就得十分，你有二十分就得二十分，你有一百分就得一百分。啊，与对方示现说法毫不相干，通通是自信在起用啊，凡夫是摄心在起用，阿赖也是，凡是摄心所得到的通通是知识啊，但是这个知识包括四圣法界都是知识，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为什么呢？他们全是用阿赖耶，他用的真，恭敬心很多，谦敬的心很多，所以他得的又多。啊，他有智慧，那个智慧不能跟佛菩萨比，跟我们世间人比。人间天上啊，人间天上的智慧比不上他啊，他也跟佛菩萨比，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所以天台大师说他相似即佛，他不是真的相似啊，相似能做得那么好，就是他太听话了。啊，我们常讲的老实听话真干，他做到了啊，他做的是他着想不是像我们着想很粗很明显，他着想是非常微细粗相，他不执着了，断掉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没断，他还是着想，着的是微细相。啊，为什么执着微细相？微细相他不知道。 啊，他要知道，他也会断，他不知道。啊，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念，这个他不知道。啊，《人王经》上佛所说的，一弹指有60刹那，他大概知道，他知道这个，啊，这个粗啊，一弹指32亿8000念太微细了，他不知道。啊，那要不起心不动念才知道。啊，知道了，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就住十宝庄严土去了。啊，不住在十法界了。啊，随着境界提升了，他的境界不一样。唯识数记其曰：成唯识论数记，这部书在中国也失传了很久。大概跟群书之要差不多。啊，所以中国对于法相唯识知道有这部书失传了。啊，修学就许多障碍。啊，一直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居士在日本看到了，啊，杨仁山老居士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他还当参赞，啊，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在日本发现中国失传的好东西很多，都在那边。啊，所以再从日本取回来，办精灵科进处，啊，流通这些失传的法宝，啊，这个功德很大了，啊，非常可惜。在我们这一代没有出现大善知识，啊，像隋唐时代那种祖师大德没出现的，这个没出现有历史的因素，因为满清亡了之后，民国建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动乱的时候，动乱不出人才。为什么呢？人才学习一定在安定的环境当中，动乱没办法。欧阳靖无办支那内学院2年就结束了，啊，内战呢？没办法了，啊，8年抗战，像我们流亡学生到处逃难了，啊，找不到一个安定地方啊，啊，所以读书、做学问、修道，都要安定的环境。啊，社会动乱就是灾难了。啊，多少想学的人 这个机缘找不到。啊，想学像这样古德的这些著述，非常重要的著述，是我们学习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找不到。造成这一个时代，整个世界上我们讲学术都是衰相啊，跟上一代比比不上啊，跟更上一代比又比不上啊，所以你看这个现象是往下滑坡。啊，这就联想到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原因慢慢就明白了。那么由此可知，制造一个安定的环境，那个功德有多大？人民享你的福，是大功德。真正好学的人，成就德行学问，这个功德更大了。那么制造动乱的人，那个罪多重啊，你就晓得制造动乱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你要负责任啊。还有多少有心的人想成就自己德行学问，机会都失掉。啊，我们遇到这种环境，逼不得已逃亡啊，逃到天涯海角，可以找到一个安定的环境，但是什么？你所有参考书籍一本都没有，你无法带去了。啊，想读书找不到书啊。啊，现在还有电视啊，什么电脑，这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啊。啊，你只能带几件衣服、吃的东西就不错了，就能活命了。啊，书籍那么笨重，没法子带啊。所以你就晓得这多么苦，多难。所以大乘佛法修学教我们立心意识参，大乘不叫研究，研究是什么？没有用，没有离开六七识啊，第六识是主，第六识是思维，想想啊，不用心意识叫参啊，你要参禅啊，教下呢叫参就啊，对于经教参就不叫研究，研究用心意识，参就不用心意识，叫立心意识参啊，立心说不用阿赖耶，啊，立分别不用第六意识，立执着 不用第七识。那怎么样叫立心一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立阿赖耶，不执着，立摩那，不分别，立第六意识。不用他们叫禅，现在叫直觉。啊，那叫禅，那是智慧。啊，落在心意识里，心意识是妄心，就变成知识；不落在那个里头，就变成智慧，不一样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尽量淡化心意识，啊，说心意识不好懂，说白了，妄想分别之处，妄想是心，分别是意。意识执着是一根，第七识叫一根，第六识叫意识，啊，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啊，不能离，要尽量淡化。经教上这些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怎么去想啊？怎么去揣摩，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不叫妙绝了，真正妙绝了啊！阿弥陀佛运用这个方法，一切诸佛赞叹佩服，这方法太好了。诸佛菩萨给我们讲这些大乘经论，越讲越难，越讲越不容易，所以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他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能令一切众生只要听话，哎，不怀疑，真听话，几天就成就了，那这还得了吗？啊，这个唯识说记第七卷说，言分别者，犹漏三界心，心所发，以妄分别为自体故。啊，犹漏三界心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里头的心所发，是以妄分别为自体，不是真实智慧，是虚妄分别。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虚妄分别，没有真实利益。啊，取得世间名闻利养心，啊，我们就以欧洲汉学院来说，他们没有理性意识，他们用的正是性意识。啊，拿着佛家这些经论去做文章，啊，写博士论文，他可以拿到学位，拿到博士学位。 他可以取得一个教授身份，他很认真努力，能言善道，著作很多，将来是欧洲名汉学家。知识不是智慧，这个我们要知道用心一时，取六道轮回里头的名闻利养行，你可以做得到，与了生死出三界毫无干涉。成阿罗汉、成佛菩萨没这个缘分，这个不能不知道愿文中原理分别，即舍除分别之妄惑，了达真如就是万法，万法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万法，万法就是真如。这算不算是万法之一呢？万法里头包不包含它呢？那它是不是真如呢？真如是什么？真如是真相啊，事实真相啊，是什么？今天量子力学他能答复你，你这看这样东西，它里头是多少亿万小光子组合的波动产生的现象，这叫真如。离开这些小光子波动，这东西没有不存在科学家找到事实真相菩萨摩诃萨知道事实真相，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相由心空，事有理无，理事是一不是二，这叫中道第一点。一切万法皆是如是，如果你真的通达明了了，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看所有一切万法，就是看电视电视你能说它没有吗？它有。你能说它真有吗？它没有。它就显示中道第一谛，就在你面前。你执着它，错了。你只要一分别一执着，你是六道凡夫。你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是佛菩萨。世上没差别啊，可是心里头境界完全不一样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得大自在啊，你得的是真实智慧佛教我们离妄想分别执着是有道理的，不是欺骗我们的，这不是愚民政策，这是真实智慧。所以真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真正明了通达，真如原来就是万法，真如就是自信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去请教老和尚，请老和尚给他印证，他是不是真开悟了？ 啊，老和尚问他了：“真如什么样子？自性是什么东西？你说一句我听听。”啊，真开悟的了，随便念一法，真的就是啊，法法皆是嘛。啊，切入这个境界，禅宗公案你就都能看懂。啊，五灯会员1700册公案，你们有一条不懂啊。他们之间问答，那个意思全都知道。印光法师文钞里都有，哪个人我忘掉了，我是50多年前看的，在印光法师吗？哦，不是，禅院法师茅棚里看的。我记不得是哪一条，有一个人也是自命不凡参禅的，他写信给印老，他说五灯会员1700则公案差不多都参透了，还有几条有问题，跟印光法师说。印光大师写一封信回给他，1700条公案，有一条有问题，你就一条都没通。如果是一条通的时候，全通了。他说的是没话说了，以后老实念佛了，不参加了。真的，一条通了，全通了，还有一条不通，说明你完全不通。万法即真如，真如即万法，里头还有一法不是真如，那就法法皆不是啊。一法是一切法皆是啊，一法不是一切法皆不是啊，一切法皆不是是凡夫啊，一切法皆是是佛菩萨了，一切法还是一切法。啊，所以你就晓得自古以来研究这一门学问的啊，不能成就的原因在哪里，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参禅的人没有遇到印光老法师给他点醒，他永远不知道，还自以为很得意。为什么呢？他没有离开心意识，禅要离开心意识才行，不离心意识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东西难。我初学佛，三个老师都警告我，三个老师没见过面的啊，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李老师跟张家大师见过面，但我没有谈过什么话啊。他们警告我，意思完全相同啊，警告我你可别学禅。那个东西是天才学的，不是凡人学的。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天才？禅叫一步登天，他真有本事，他就上去了。没有这个本事，掉下来，粉身碎骨，就完了。都是叫我别走顿超，走渐修，像爬楼梯一样，稳稳当当，一步一步往上爬。时间是很长，但是步步都得力。渐门呢，就是小教，教有次第，由浅而深，由狭而广。一步一步的来。佛在经典上也是这样教给我们。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个话就是按部就班。像师尊当年在世教学的这个顺序，小乘是阿含12年，方等8年，这是大乘的预备班。般若真正是大乘，22年，最后再提升，法华一乘法一佛乘。是《法华经》上说，诸佛说法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由此可知，前面42年都是佛的方便说，给你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跟你说真实说，法华真实说，真实跟此地一样，是叫你成佛了。法华叫你成佛，前面有42个年的基础啊。你看，阿含12年，方等8年就20年。般若22年，42年，42年的基础才学法华。法华是一佛乘，弥陀经是一佛乘。现在两个路摆在这里，那个地方要42年，这个地方3年就成功，你愿意走哪一个？我们看修净土3年往生的人好多好多往生去做佛去了，成功了所以净宗念阿弥陀佛就是入一佛乘。李老师教我们换心，不是他发明的，祖师大德常讲你看中空禅师30心念里面讲的中空禅师元朝时候人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不叫幻心吗？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这是一佛乘，没有那么麻烦的。所以念佛法门直接叫你成佛的。

它从哪里来的？它从分别执着来的。你力妄想分别执着，烦恼苦患了不可得。本来没有啊，烦恼的对面是智慧，苦患的对面是极乐。啊，智慧跟极乐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本来有的是真的，本来没有是假的，所以分别执着是假的，烦恼苦患是假的。你今天把假的当作真的，这苦啊，真苦啊！你真正觉悟了，这是假的，它不是真的，烦恼就转变成智慧了。啊，转烦恼为菩提。转苦患就变成极乐。啊，这是佛门常说的离苦得乐。别人帮不上忙，通通要自己觉悟。自己不觉悟，还有分别之处，到极乐世界你也得不到乐趣，你还在那里分别之处，你还是有苦。如果我们在此地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地方无异于极乐世界。啊，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样样都是清净无为。啊，有分别有执着，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离开分别执着是样样都顺眼，所以问题不在外头啊，问题在自己啊。自己念头一转了，外头境界就变了。中峰禅师说得很对呀，此方即是极乐，极乐即是此方啊。只要前头的一句做到，这一句就兑现了。前头一句，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别人看到有灾难，你看到没有啊？哪来的灾难？啊，灾难是种什么东西啊？全是梦幻泡影，众生的妄念是梦幻泡影，妄念的果报也是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境界里头如如不动，清净无为。我们再往下看，又 往生要集上谕上卷啊，它有上下两卷。一切诸法本来寂静的，非有非无。这都是佛经上说的，真的是非有非无。啊，你看到的好像有，其实它没有。这就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一切万物真相。所有一切万物绝对没有一个我相是独立存在的，找不到。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念头能生能现，识是从念头里生的，所生所现。万物是从识变的，这是讲万物的根。啊，念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念不绝，这叫无明。啊，一念不绝就变现阿赖耶。啊，阿赖耶变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念跟识极微细，不可知之。不可知之，简单说就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今天科学家看到了，我们能不能相信佛菩萨那个能力？人家3000年前看到，今天科学家凭着数学啊，在数学里面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推理有这种可能，再用精密仪器去观察，真看到了啊！看到这种极其微细的现象啊！这现象从哪里来的？就是这种微细的像，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微细念，无相无边的微细相，啊，相是从念头里头生出来的，而且相跟念的时候永远合在一起，不能分开。科学家用的名词叫纠缠在一起，纠缠两个字用得好。啊，它缠在一起，它不能分开。所以，绝对没有一个物质可以独立存在。啊，所以说，一个念头，一个现象，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纠缠在一起，才产生这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现象啊，单独你看不到的，纠缠在一起才看到。这个东西确实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我们今天看电影看电视啊，电视现在用晶体， 这个法比较困难，表法困难。以前的一个老电视表法非常清楚。啊，你在荧幕上看的时候，它这个画面就是纠缠在一起。啊，用纠缠你很容易理解。啊，这是以前电视的底片。啊，电影的底片。就是幻灯片啊，每一张幻灯片不一样，张张都是独立的啊，叫动画片嘛啊，一秒钟镜头开关24次，就是放24张。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24张纠缠在一起，哎，我们看到，哎呀，好像很生动啊！一张一张你看不到，我都它太快了，你没有感觉，它已经过去了啊！1秒钟24张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现在这个环境啊，一秒钟。要像这个底片多少张呢？它是1600兆张，24张的纠缠，你就已经分不出了。啊，1秒钟1600兆，你怎么能知道它里头一张一张的？啊，所以跟你讲一张一张的没意思，没有意义。啊。给你讲1秒钟有1600兆个画面纠缠在一起，哎，你懂得了，你能够理解了，这叫事实真相。如果你真的肯定完全通达明了了，你在这个一些现象里头还会起心动念吗？还会分别执着吗？当然没有了。啊，这个就是张家大师当年常说的。看破，你决定放下了。只要你没放下，你就要想想你并没有看破。不要以为你看破。啊，张家大师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开始。为什么呢？往往我们自己以为不错了，其实差远了，全在迷惑颠倒啊，自己以为就悟了。所以是不是真觉悟了，要问你放下了没有。佛真觉悟了，所以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啊，菩萨真正觉悟了，他把分别执着放下了。阿罗汉真觉悟了，执着放下了，见思烦恼放下了，这才是真的。凡是没有放下的全是假的啊！你的悟，佛学也要加一个名词给你，叫解悟。解悟说你听说的，听佛说的，听祖师大德说的，解悟，你没有证悟啊。啊，宗门里有一只禅的故事，看到老和尚，人家问他，他都竖一个手指，这小沙弥学会了，哦，人家来问我说，也成一个指头，哎，结果遇到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他撑住指头，要拿刀的时候把指头砍掉。啊，再问他说 还是是习惯吗？那树枝没有了，哎，他真悟了。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问别人，别人总是称赞你，啊，不会批评你，啊，那现在人更不肯批评人，啊，一定要问自己，啊，古时候师徒如父子，老师跟你讲真话。啊，父母跟你讲真话，别人都跟你讲客气话。啊，到老师都不肯跟你讲真话，父母也不肯跟你讲真话，你的问题就严重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啊，父母对儿女真不敢讲这话，啊，老师更不能讲，变成什么？变成不负责任了。这个不负责任不是道德问题，是环境迫使他不能这样做法。啊，我是从方东梅先生当年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四个之后二三十年才觉悟到，才知道当时那个环境。啊，方老师为什么在家里单独教我，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在学校讲教学是敷衍，不是真的。为什么学生不认真学习？他讲真的没用。啊，就像我在昆士兰大学啊，给学生好像上了一堂课，以后就没再去了。啊，学校老教授告诉我，学生真正注意力听讲的时候，顶多十五分钟。哦，我很吃了一惊啊！我说十五分钟以后呢？开个玩笑了，大家欢欢喜喜散场。啊，我在课堂里去细心就留意这个人，真的一天不讲，大概十分钟之后啊，心不在焉，你看眼睛窗外正张那里望，就心不在焉，那讲什么有什么用处？哎，不如讲讲笑话，开开大家哈哈嘻嘻哈哈就下课了。现在学校变成这样子了。啊，60年前就变质了。啊，我才晓得，上课不是像从前那么真正在讲学。啊，在用心听讲，不是的。啊，课堂里头重要的纲领提一提，大家考试的时候个个都拿个满分，好分数，皆大欢喜。学生来干什么呢？就是要分数的。啊，哪些地方考要出题目，等于说预先报告大家。 啊，每个人他考试都可以考八九十分，学生要分数，老师呢要一点薪水，钟点费，回家过生活。啊，过去所需啊，不都是不真学就不真教啊？啊，这个原则我懂得了。那中国老祖宗常说，他只有一分学习的心愿，你就教他一分，你不必教两分，教两分了，那一分他不能接受。你别说了，你只讲一分，他有十分的能力，你不能教他九分，你教他九分，你对不起他，他还能接受。这对老师说的。啊，要满他的愿呢。啊，不能接受了，那就不必勉强了。啊，这是我在台中李老师精学班里面看到的。啊，精学班20多个同学，他的方法是私塾教学法。啊，教学的对象就两个人。班上虽然20多个同学，他教就是教两个人。啊，桌子跟他坐在对面。啊，其他同学呢，坐旁边是旁听。啊，我们都是旁听，我是最后进这个班，我的座位在最后，旁听。但是每一个同学都要用心听，都要做笔记。啊，为什么？年岁都大了，不是小学生的，都是成年人的。啊，记性啊都已经衰退了，所以大家帮忙。啊，老师讲经，我们都会做笔记。啊，下课的时候，笔记全部交给这两个人，因为他们要准备学讲这部经，要回去写讲稿。我们每个人笔记帮助他做讲稿，他回去参考做讲稿。啊，讲稿写出来之后，要在班上再讲一次。啊，老师给所有同学帮助他改正，啊，修改。所以修改之后的讲稿再拿到外头去表演。我们呢，真叫现炒现卖。今天讲经讲的，下一段我们还没学到，一个星期讲一次嘛。啊，而且讲的呢，上台去讲的全是佛讲，就是佛小座，全是佛讲，不准有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全是老师讲的。啊，自己有意思不能讲。这个训练一个什么人？训练人一个尊重的心、谦卑的心、忍辱的心。你真的有东西，真的不错，你都要忍耐，不准你发表。啊，修忍辱波罗蜜，能忍你才能得定，你不能忍永远不会得定。啊，所以六波罗蜜里头，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准备功夫，能忍辱后头才有禅定，有禅定才有波罗。这是古人教学法的秘诀。 啊，为什么我有不准我发表？啊，即使是非常非常好的，都不准你发表。等到慢慢养成，叫你开智慧。古人的用心之苦啊，现在人想不到啊。啊，那些限制对于你以后有帮助。啊，你现在发表的时候对以后没有帮助，以后你没有成就。为什么呢？常常发表大家赞叹你狂妄的，自己觉得我就很了不起了。啊，你没有办法再大幅度的提升了，去压了，压下去不让你发挥呀。啊，这是真实智慧，真实慈悲。啊，不了解的是这个老师心量很小，气度很小，你看我的东西明明比他好，为什么不可以说？为什么压制？把老师那一番好心完全误会掉了，所以现在老师不教了，你发表让你发，那没办法了啊，不用得罪人，不要结怨，如果有怨恨那更麻烦啊。所以从前这样教他，学生不但没有感恩呢、啊、为什么？知道老师的帮助是帮助他更大的成就，帮助他成就德行，也延长他寿命。有德行的人长寿啊！啊，福报通通现前想，年轻想完，想完了，寿命到了就走了。你在这个历史上呢，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前看得很清楚。少年发达不是好事情，寿命短，或者是有寿命，晚年会遭遭灾难。啊，福报不要在年轻时候想，年轻吃尽苦头好，福报到晚年想，晚年体力衰了，没有福报是真苦啊！啊，少年的时候吃什么样苦头？我身体能扛得过去啊，晚年有福报叫真的福报，少年福报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道理都要懂。